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暗淡，夜晚不休，那就是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早已经忘记，时光会收集回忆，慢慢堆积凝聚，世界再新鲜，唯有你最熟悉，我熟悉的酒。 醒了，那么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贵吗？ 乐车帮 APP 七十大品牌三千家 4S 店，维修保养低至68折，真不贵。 累吗？ 乐车帮 APP 在线预定，还能选择上门取送车服务，真不累。千万车主的选择，乐车帮 APP。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认真刮掉胡子，你要花掉5分钟。在健身馆减肥健身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累积自己完美的形象，随手扔出的垃圾只用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 969公益主张， 请和我们一起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喜欢看你静静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静静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 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 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毒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贯通，标志着港珠澳大桥的主体全线贯通了。从香港到珠海以及澳门的陆路车程将会由3.5个小时缩短为半个小时，在今年的年底将会具备通车的条件。那作为桥头堡的珠海，更是将会进入珠港澳半小时的生活圈。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从市住建委获悉，本市的保障房取消全市大摇号之后，各区的公租房将会由各区的组织进行分配，进一步推行直住平衡。而对于京籍的申请人来说，要么需要具备项目所在区的户籍且在本市工作，要么需要在项目所在的区进行工作。同时各区也将会陆续的建立各自的专业化运营公司，加快推进保障房专业运营企业的全覆盖。近日本市的多家3级医院将会陆续的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来京就医的患者在本人备案选定的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院结算时，只需要缴纳个人支付的部分，属于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向本市经办机构申请审核结算。因为受到湖南湖北部分地区持续降雨的影响，北京西站的始发站的多趟列车出现了停运的现象。而因为天气原因等特殊情况的出现，12306铁路客服中心在第一时间向网购车票注册人的手机推送了停运列车的信息，也为窗口的退票进行了减负。 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让我放肆任性，怎么我循规蹈矩拼了命付出，你没有回应。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一步一句却不见踪影，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以为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你给的难题我不曾逃避，谁叫我已爱你真心，总有一天可以用力紧紧抱住你，毕竟继续的呼吸也要有点目的，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一步一句却不见踪影，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以为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你给的叫我已爱你真心，总有一天可以用力紧紧抱住你，毕竟继续的呼吸也要有点目的，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就非得有意义，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看到了一条关于最近大红大紫的薛之谦的评论哈，说真是疯了，全世界都能看到薛之谦，去理发的时候放的是他的歌，去吃火锅的时候放的是他的歌，去超市吧还是他的歌，到晚上钻进被窝里打开音乐播放器，发现他又发新歌了。还有人说薛之谦真的是太可怕了，歌词里总是能够让人窥见到自己的模样，我们听着别人写的歌，听到的只是每个人独立的故事，或许这也就是歌曲的魅力吧。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在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通过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那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一首薛氏情歌，来自薛之谦，暧昧。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香水它先由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连基因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我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

不记得时间场景，仿佛未曾开始一段情。我为谁存在，又为何等待，能不能遇见，该不该离开。突如其来思念一个人，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吻。现在我知道说永恒不变，一旦爱过了，伤痛是永远。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